即刻预约试驾体验。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魅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的专题节目。9月28号21:43，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顾问、哈尔滨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因病在哈尔滨去世，享年66岁。2016年，施圣杰先生曾经到空中笑林栏目做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选取几段珍贵的录音。 通过这个广播呢，跟我的老朋友跟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啊，能够在空中交流，我觉得非常愉快。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东北三省应该说是相声的一个重镇， 应该是 施先生呢是东北相声的一方诸侯。 哎呦，不敢不敢。 其实施先生我们了解了一下，不是东北人。 对 对吧？ 对，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杨村，我父亲呢在杨村生的，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鱼茶社，后来又听说是在钱德庄地道外鸟市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长到6岁59年到的东北，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处在一个世家。 是的， 对。 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艺名呢叫小北光，应该说是名师。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以上您听到的是2016年播出的施圣杰先生做客空中笑林的珍贵录音。施先生出身相声世家，7岁登台，8岁拜朱向臣先生为师。1969年开始，施圣杰先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劳动。怀揣着相声表演梦想的施圣杰，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在黑龙江成名。1977年调到黑龙江省曲艺团，成为了专业相声演员。此后施圣杰先生逐渐走红全国。好市长可以说是施圣杰先生的成名作之一。谈到这个作品，施先生在做客空中笑林时这样介绍道： 我借这个机会向听众介绍一下这个相声是怎么产生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命题作品，在那个年代用歌颂型的相声比较吃香，但是这段相声确实感动了我们，我们才写的。因为真有这个市长， 真有这么一位， 这个市长叫王崇伦，在哈尔滨他是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他是鞍山的一个工人，炼钢工人，后来挂职到哈尔滨当副市长。到哈尔滨以后呢，因为他是从最基层上来的，所以他特别了解老百姓的生活， 他就深入到基层去，到那儿去看看老百姓究竟还有什么困难。那个时候计划经济啊，买豆腐很困难，要凭票，不单单买豆，包括那个公共汽车呀，他们那个乘务员呢来回上厕所的问题都很难解决。 嗯， 所以这虽然是小事儿，对，还有一件事儿，这个王崇伦同志呢曾经在太阳岛救过一个溺水的游泳的那么一个人。 嗯 啊，所以他这个事迹呢让我们觉得特别受感动，特别是今天的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这样的干部很多，特别多，但是我们同时也在呼唤这样的干部更多一些。为什么这个节目到现在还有人在点播呢？就觉得这样的干部应该歌颂，是吧？当年呢就是出于这种感动，所以就我跟袁建邦我们就创作了这个节目。 嗯， 这个节目演出之后呢是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的北方片， 1981年， 哎，81年在天津演出效果很好，就获得了创作和表演的一等奖。那么一直到今天，好多观众和听众还记得这段相声，而且偶尔的还在点播这段相声，这让我非常感动。 下面就请您听施胜杰先生和于世德先生合作表演的《郝市长》。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反正艺龄不算短了。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啊。 有学问， 可以那么说吧。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不用那么说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我先给您鞠个躬。 不客气。 我想问问您呢。 你问哪方面？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喂，怎么当问这问题啊？ 请您不要保守。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 啊， 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呢？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啊，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这您可说错了 啊，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怎么着？ 咱们不怕媳妇儿。 哟，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慌，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我还没结婚呢。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呀？我没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怎么？ 我最怕我爸爸。 你还真有那怕的啊。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 嗯， 厉害。 是啊。 好家伙，你等会儿说啊。 怎么个厉害吧？ 你我先看看他来没来。 啊，看谁啊？ 看我爸爸来没来。 有满剧场找爸爸的吗？ 有你这么说话的？你 这本来是吗？这么些人你爸爸来了你也认不出来啊。 好认，我爸爸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我爸爸在这左眉头这儿有一条伤。 怎么回事啊？ 那是小的时候让地主皮鞭子给抽的。 哟， 在右额头这儿有一块疤， 那个是 日本鬼子炮弹皮给崩的。 呵， 在脖子上这儿有条痕， 那个是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挂牌子勒的。 太缺德了。 在下巴颏这儿还有芝麻粒儿大一小坑。 怎么回事呢？ 我小时候淘气挠的。 也别说，这还真好认。 好不好认？各位观众请注意了。哪位发现了我爸爸请及时的和我联系。 对， 本人感激不尽必有重谢，联系电话12345，电报挂号54321。 你这登广告 怎么样？好不好认？ 不怎么样。我说你爸爸今天到底来了没来？ 可能来了又走了。 你怎么知道？ 我爸爸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不告诉你，走了不打招呼，一天满处转悠。 你爸爸没事可转悠什么呀？ 这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他搞什么工作？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 什么？你说说。 就是个什么 什么呀？ 市长。 对了， 我爸爸就是一个 什么 慢点说，别着急。 就咱们哈尔滨那郝市长， 啊，知道吗？ 我爸爸在我们哈尔滨。 哎呀， 干什么 去？哎呀，这小伙子好福气啊！你算摊着了， 摊着了。 我告诉你啊，小兄弟，今后啊，咱们得好好。 等会儿，你跟我叫什么？ 我你叫小兄弟啊。 小兄弟， 哎， 您今年比我大有， 也就四十来岁。 大四十多岁我就小兄弟了。 哎，肩膀齐为弟兄嘛。你抽烟不抽？ 不会。 过滤嘴？ 不是， 要不上我家喝酒去。 我很奇怪，你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我想托你爸爸给我调调房。 想让我爸爸给你调一调房？ 对， 这没关系 啊， 这可以。你要什么条件的？ 条件不高，别为难。 嗯， 只要是阳光充足一点，暖和就行。我这人怕冷， 暖和一点就可以。 哎， 明天就搬家。 哦，搬哪儿去？ 火葬场。 对，不去。 那儿多暖和呀。 他烤的。 老同志啊，你想在我爸爸那儿走后门，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怎么？ 别说你结婚这么多年有房子住着， 嗯， 就连我这想结婚的到现在我都没房子。 是啊。 嗯， 你真傻。 嗯， 跟你爸爸对付对付，让他跟你批几件。 我跟他对付了 啊。 那么那天我跟他对付完了，我爸爸当时还就批了， 批一套， 批评我一顿。 我批评你 真急了。 是啊， 我一看这老头眼睛都瞪起来了。 哎呦， 掐着腰叫着我的小名。 真火了， 小瓦子。 哎，好吧。 你乐什么？你 你怎么起这么个小名啊？ 怎么了？ 怎么小名叫水袜子呀？ 你小名叫胶皮鞋。 哎，嗨，谁叫胶皮鞋？ 谁叫水袜子？ 我听你爸爸说瓦子。 我爸爸四川人，四川人跟着小孩叫瓦子，小瓦子。 我听是水袜子。 小瓦子。 嗯， 有啥子？有房子 啊。 我是共产党员。 哦， 国家的干部。 嗯， 你要在我这里走后门，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 哟，真厉害啊。 厉不厉害？ 嗯， 我说这事儿大家可能都不信。 怎么着？ 我爸爸对我这么厉害。 嗯， 对老百姓和气着呢。 是啊， 和老百姓一见着我爸爸有说有笑，特别随便，就跟一家人似的。 哦， 你算吧，就连我们哈尔滨电车公司幼儿园的小朋友 啊 都给我爸爸编了一首儿歌。 怎么编的？ 一唱起来特别的活泼。 你给学学。 小朋友一唱都这样 啊。 大汽车 嗯 闷闷叫，叔叔阿姨拍手笑，市长亲自下线路， 嗯， 自己挤车又买票，群众疾苦他关心，一样一样都管到，管穿衣，管戴帽，管吃饭，管睡觉，还管拉屎和撒尿。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儿， 嗯， 我爸爸说得好，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你可别闹了。 嗯， 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 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怎么着？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 嗯 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 嗯， 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对，是那样，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可耽误事儿了。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 嗯， 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 啊， 小乘务员， 哦， 十八九岁 啊， 长得虎头虎脑的， 真精神，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怎么报的？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 嗯， 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 哦， 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多清楚。 途经有海一百， 嘿， 火车站， 嗯， 博物馆， 好， 文化宫， 嘿， 省政府， 嗯， 省医院 啊， 西厢房， 对， 红旗大街， 嗯， 再往前走工滨路， 对， 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嘿，怎么这模样了？ 尿憋的， 这不要命吗？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 啊， 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你先上厕所吧。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 哦， 那什么茅房到了。 哎，茅房到了， 净惦着上厕所了。 哎，急的，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你看看，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的， 嗯， 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那当然了， 有俩外地的在那儿还直嘀咕。 嘀咕什么呀？ 哎，大哥， 嗯， 下车呀。 下车。 干啥下车呀？ 嗯， 到地上了。 哎， 到哪嘎了？ 嗯， 到那啥 啊？ 茅房。 哎，茅房。 你这人真能逗笑话，咱上厢房，咱上茅房干啥玩意儿？ 就是嘛。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瞅在地上面花呢。 眼熟。 我记得上次咱上这办事就在这点六下车了，没错。 啊、 嗯，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 嗯。 你怎么愣说厢？ 啊？ 哦，我知道了。 嗯。 人家改名字了。 改了， 人这嘎巴原来可能是叫茅房 啊、哦， 可能后来嫌那个茅房有味儿，就改厢房。 这都哪儿的事啊？ 俩人还在胡解释 啊、 哦。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就是嘛。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 嗯、 小同志哦， 嗯， 你刚才报的那是啥子站名啊？ 哦，什么呀？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 哎， 他这一说报错了， 嗯， 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是啊，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 嗯， 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来了 啊，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呵，真急了， 真急了 啊！ 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嗯， 回头瞧瞧谁啊？哟， 啊， 郝市长， 认识你爸爸？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 哦， 好多人都认得他。 嚯、 哦，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 嗯。 不好意思了， 挂不住了， 刷着脸就红了。 你看 什么呀？啥呀？哎， 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抹不开了。 那你批评我吧。 啊， 这事儿都怨我。 嗯， 那啥，我早上起来吧。 啊， 我吃俩西瓜， 俩西瓜。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 嗯， 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我这水箱都开锅了。 那叫水箱啊！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就说是嘛， 上厕所太困难了。 对， 我爸爸亲自张罗， 嗯， 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这可方便多了。 哦，司乘人员高兴， 那是， 尤其这小乘务员， 嗯， 逢人就说， 嘿， 哎， 嗯， 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 啊， 那是多大的干部？ 对、 啊，嗯，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 啊。 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 嗯， 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谁没事老闹肚子 啊？ 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怎么了？ 那么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 哦， 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 嗯， 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回来十块豆腐， 嗯， 让他妈妈给做了一碗豆腐汤， 哦， 也不怎么吃完以后啊，这个肚子就直咕噜。 那是豆腐的毛病。 我爸爸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暗暗的琢磨。 琢磨什么呀？ 我爸爸想，最近听到好多的群众反映， 嗯， 说咱们哈尔滨呢， 啊， 不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嗯， 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要调查一下。 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爸爸就起床了。 干嘛起那么早啊？ 多年来呀，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他养成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 早晨起来，一个人要逛一逛大街。 干嘛呀？ 看一看环境卫生， 哦， 交通安全， 嗯， 市场供应， 掌握第一手材料。 拿着个小盆儿， 嗯， 就奔那三不管的食杂商店。 啊、哦、啊、 哦！到那儿一看，来得太早了。 嗯， 这商店门口啊， 一人没有， 都排60多个了。 哟， 可见这个豆腐多难买吧？ 就是嘛。 我爸爸端着盆赶紧站到那儿了。 嗯， 刚站到那儿，就看后边来一老太太。 啊、 哦、连跑带颠儿。 嗯， 大兄弟， 嗯， 你早来了。 是位河北人。 嗯 嗯。还得搭个茬，老嫂子， 嗯， 我也是刚来， 刚来呀， 你才来哟、哦， 啥才来呀？我都来了一趟了， 哦， 嗯，来了一趟了，我昨天来晚了没买着， 嗯， 我琢磨着我今天早点来吧， 对呀、啊， 我到这儿一谈呢，还没开门， 怎么？ 才夜里12点， 太早了， 我都回去了， 啊， 回去睡一觉吧， 歇歇， 这一觉我都睡过点了， 哟， 你看这个一着急，我这个口我都记错了， 真急了， 那不急不中啊，来晚了都买不着啊， 啊， 嗯。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 嗯， 我儿子跟我说娘啊， 嗯， 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走去买去吧。 哎， 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了，他也没买来。 嗯， 你还别说， 嗯， 那不昨天买回10块豆腐来 啊？ 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对啊， 等开锅一瞅啊， 豆腐汤， 豆腐渣呀。 怎么变豆腐渣了？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质量太差了。 啥质量不质量？他买着都算年货了， 知足还。 你没听人家说吗？ 嗯， 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 嗯， 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真是那样吗？ 嗯，我 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怎么着？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沙的。 对对，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我还嘴馋。 实话， 谁让咱们嘴馋呢？嘴馋都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拍着。 也对，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没那么严重，发牢骚。 我是生这个气 啊！ 你说这个豆腐的这难买呢？ 很难说呀。 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 啊？ 有个姓沙的、姓郝的市长。 对啊， 说是这个郝市长啊，啥都管呢。 对啊，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嗯，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您哪知道啊？ 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您不了解情况。 我听说这个郝市长崽儿都也是个四川人。 对呀、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怎么了？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这都挨不上啊。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是啊，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对呀、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想得对，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应该这样。 正琢磨着呢， 嗯，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冲那老太太喊，妈，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这不是谁？郝市长， 认出来了。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郝市长。 老太太怎么办吧？ 不好意思了 啊， 咋着？ 说什么？ 你都是那郝市长？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逗着玩儿了。 那都是逗着玩儿。郝市长，你可别多心。 怎么着？ 我看你都别拍着了。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盐。 抽水喝烟呢？ 喝烟抽水也中。 那也不对啊。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挤兑了。 我爸爸乐了。哎呦，老嫂子啊。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对。 不过老嫂子。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啊， 也爱吃豆腐吗？ 你爸爸挺幽默呀。 回到市政府以后，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行动真快 啊。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带领大家，跑原料 啊， 跑设备，搞调查，搞改革。 好，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新气象啊。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干嘛在那儿建呢？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 哦， 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对啊，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离着近嘛， 特别方便。 哎， 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是啊，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 哦，怎么唱的呢？ 唱的特别好听， 你给学学。 夸豆腐的词儿，一唱起来这样。 你来来。 正月里来过把新年啊，家家户户喜地欢天啊，豆腐房离咱们家门不远啊，再买豆腐不排班，多亏咱们的好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咱人民就热爱这个样的官啊， 对， 眼望豆腐我喜笑颜开呀，买来豆腐我是连跑带颠儿啊，豆腐品种真那么真不少啊，豆腐丝儿、豆腐卷儿、豆腐块儿、豆腐干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怎么个好法呢？ 摔在了路边儿，它都不掉渣儿。他都不掉渣儿啊！ 这豆腐真瓷实啊！ 这是冻豆腐， 冻豆腐。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胜杰先生和于世德先生合说的相声《郝市长》。上半时段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纪念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的专题节目。下半段再请您继续听。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空中笑林2016年播出的施圣杰先生专访当中，施先生 侯先生呢是那次活动的艺术指导。我演出结束以后呢，因为在青岛嘛，第二天早晨在友谊宾馆他们要开一个研讨会，我们参加表演的这些人呢，我们没有资格去参加研讨会，只有领队还有媒体还有当时的一些理论 家学者、 作家，他们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侯先生做了重点的发言，他这个发言由头至尾啊，就拿施圣杰举例子，施圣杰的表演呢、这个节目的内容啊、等等等等一直在说。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位媒体记者呀，就提出个疑问，提出个疑问就是，侯先生您那么喜欢施圣杰，您是不是有意收他为徒？因为侯先生在这个整个发言当中的，就是今后相声艺术的发展呢，提出了一种担忧，就对年轻人的培养，我们师承怎么去办啊？我们这些老师有什么责任？怎么去培养和提携年轻人？所以有这个内容呢，就引起了这个记者的这种提问，说您是不是有意收施圣杰为徒？当时侯先生回答就是，我是有这个打算，不知道施圣杰愿意不愿意。当时大伙就乐了，当包袱听了。这个记者呢就出来了，出来就到我的房间，因为我们都住在友谊宾馆。到我房间说，圣杰，我告诉你个消息。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侯先生要收你为徒。我根本不信，我说那怎么可能啊，开玩笑嘛。因为我对侯宝林先生一直是仰视啊，他是东方卓别林，相声大师，幽默大王，在我心目当中呢就是神。所以我跟我爸爸平时我们爷俩当年聊天的时候就说，我听收音机，我说爸爸，我最喜欢这个人。他说他叫侯宝林，他相声说的是干净，而且他的相声很儒雅又格调，就是他那种相声应该是雅俗共赏的相声，所以小头印象就特别深。我说他怎么能收我为徒呢？这不可能的事儿。他说真的，刚才在会上他说完了，他说不信一会儿散会你直接就问问侯先生。我说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千万别拿这开玩笑，他说不是玩笑。后来啊，我就在我房间里，因为他们在五楼嘛，开完会以后我就听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楼下走，侯先生就住我楼上，我听见开门的声音，侯先生进屋了。我一想这是个机会，我就上去我就敲门，侯先生在那写字呢。侯先生字相当漂亮，写字，进来。我进去了，当时就窘了，不知道说什么。一见侯先生连理都没理我，在那儿写字了。啊，圣杰，我说您还没睡呢。还没睡，都是我还没吃午饭呢。一看我脸通红，我说师傅，就下意识的，叫了一句，我说师傅，刚才您在会上的发言啊，人都告诉我了，就语塞了，不知道说什么。老头这笔就放下了，就看着我也没说话，就看着我。我们俩人啊，我们爷俩谁就对视，我扑通就给他跪下了。我说师傅，哎呦，他说长，哎呦，宝贝，快起来起来，儿子，快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他说我呀，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因为当年呢76年我来参加全国曲艺调研的北京展览馆，赵连甲就曾经给我介绍过侯先生，那是他刚从干校回来，在门口那蹲着抽烟呢。我说给你介绍个人，赵连甲说这个人是侯宝林，吓我一跳。我侯先生您好，他站起来给我鞠个躬，我小将你好。因为那时候吧没落实政策呢，他说那个时候啊，我看你在北展演出就觉得这孩子是个苗子，后来一打听你是世元的儿子，他跟我爸年轻就是好朋友，你爸爸这遭遇我们都知道都了解了，你师傅也没了，我第一个师傅朱向臣，这朱先生也没了。他说我就想啊，你这孩子不能这么自由发展啊，自由发展不行啊，你是一个好苗子，得有人给你剪枝啊，是吧，你才能茁壮的生长和发育。所以咱爷俩呀、我收你为徒不是咱爷俩的，咱们两个之间的事儿，是相声界的一件大事，是相声艺术标准怎么发展的一件大事。当时他在会上就说，有施圣杰这样的年轻人，中国的相声我想不会等到2000年，他有这么句原话。后来我们爷俩就商量怎么举行拜师仪式，什么时间都请谁，我们就打破过去的那种陈规陋俗，我们这个拜师会应该说不敢说绝后，起码空前。因为参加拜师会的有全国30几家媒体，有这个参加那次新相声作品研讨会的这个应该说国内有点名气的相声演员都到了，另外一些作家、一些评论家、一些理论家，让我最感动的是马三立先生 特地赶来， 从天津专程赶来，还有我的师伯，就是师大爷王凤振先生，还有师娘从北京，我的二哥岳华专程赶到了青岛参加我那个拜师会。拜师会上我没有磕头，师傅告诉我不要磕头，你献花就可以了。我给师傅师娘献花三鞠躬，师傅把他多年的那个音像资料和手抄本赠送给我，然后让我最感动，因为事先没告诉我，就把手上戴的一枚戒指摘下来戴在我手上，我一直保留，而且当场挥毫写跪在创新四个字， 以资鼓励，所以我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我不敢说我在创新，起码说我不是很俗，所以我觉得从良心上，从我的本职工作上，我觉得没有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正像施先生所说，施圣杰没有辜负侯宝林先生的希望，他是侯派相声的重要传人，他以清新自然爽利洒脱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听众的喜爱。下面请您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的代表作，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小鞋匠的奇遇。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是啊，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您怎么吆喝？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哎，不许骂人啊。 没骂人。 你刚才说的什么？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你让大伙儿听听， Please let me man， 不买你是小舅子。你这不是骂人吗？ 不对，你没听明白，刚才我说的那句是英语，请让我给您修鞋。英语一说就是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你看，我老听像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小舅子 不懂英语。 您干嘛用英语吆喝啊？ 你对我还不了解。 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哦，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这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溜达出来啊？ 太喜欢了。 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你看， 哎， 月亮走我也走，我背鞋箱到街口，到街口毛遂自荐遭冷雨，永无之地何处有，何处有啊，天上云遮月，地下水不流。月亮月亮你听我说，难道我只有把鞋修，把鞋修，把鞋修。 普利斯莱米满九个数字，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您还别说 啊， 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是啊， Spike Nelson for me please。 哎，他说的什么？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 啊， 我可谈不上是知音 哦， 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就是啊。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特长 啊！ 我给你提供个信息，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哎呀，那可太好了 啊！ 不过您是干嘛的？ 忘了介绍了 啊！ 我姓钱 哦， 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是搞人事的。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 嗯， 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不好听啊。 啊， 凑合着听吧。 啊， 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钱科长也这么说。 你看，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我叫戴业。 戴业。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鞋，家庭住址哈格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他这背台词儿呢，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哦，你常说 千篇一律。 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你怎么说？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要多少？ 给八块吧。 什么八块呀？ 八块？ 打个鞋掌就八块？ 你不懂 啊？ 不要白不要。 不，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你这什么语言呢？ 啊， 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我倒想去 啊， 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我给他送礼。 你没听人说吗？ 啊， 不花钱办不成事。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你刚才不还收的八块吗？ 哎，这倒是个办法。 哎， 我用他那八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您得有这态度， 表示表示。 对了， 行，花八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好，都买的什么？ 买了仨面包 啊， 俩香瓜，半包棉花糖，一口的玉米花。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是啊， 包了一大包的。 嗯， 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 哼， 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多新鲜呢！ 啊， 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那是没听见，你使劲敲， 使点劲。 对了， 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了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这劲儿是大了点。 小伙子干什么？送礼来的吧？ 看出来了。 送点什么让大妈看看行吗？ 我不 玉米花啊。别费事 啊， 别费事。你没看前个长家那门上有个门镜吗？ 啊， 人家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钱科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一个小时没开门呢，急得大嫂门口直哭。 嗯， 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你啊，别费事了。 那老钱把猪头给收下了。 别提了，我这后悔啊。 怎么？ 后来这猪头怎么给老钱，老钱也不要。 你看， 他又买了个猪头给大嫂送回去了，结果这猪头归我了。你看，让你说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这事儿办，你说我这不老傻帽吗？ 傻什么帽啊？您就把猪头吃了呗。 我得吃得了啊。 怎么？ 家里就我和外孙子，我们娘俩。 哦。 结果可倒好，我们娘俩上顿猪头肉，下顿猪头肉，吃了足有一个礼拜。后来外孙子直劝我。 劝什么？ 说姥姥，你可别吃了。 嗯。 我看你耳朵见长。 你这话可太悬了。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哎，这不待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就是啊。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 啊？ 你什么意思？ 我没意思。 哈，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意思。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 啊。 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 哦， 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啊，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什么乱七八糟？你说什么呢？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 嗯嗯， 你的意思我懂了。 你看，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八块。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八块钱？ 哎，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八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轰出来了。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是啊，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对，行行出状元， 对不对？ 是。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你不懂啊。 什么？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还挺讲经济效益。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 又跑这吆喝来了。 我刚一吆喝，过来个小伙子，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吗？大家都……哎， 啊， 哎就，哎就你怎么在这儿修鞋？嗯， 我一边修鞋一边等着考试。 你，哎，你考什么？ 翻译。 翻。 啊，翻译 啊， 还行，还行样儿。 怎么说话呢你？ 这，哎，你是当翻译那个材料吗？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我才是当翻译这您材料呢？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放您，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你慢多了，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出口。 出口？ 你出国？ 你有把握出国？ 哥们儿 啊， 哥们儿，你爹不服？ 怎么着？ 我爹厉害。 你爹是干嘛的？ 你局长。 哦， 欧阳，局长，哥们儿就打听打听的。谁不认识啊？ 还是复姓。 那怎么的？ 哎，那么你叫什么？ 欧阳。 啊， 费劲。 是不省劲呢。 实话告诉你吧，你就要一个。别费事了。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你想，我爹提拔钱，就钱科长，钱科长能不往上就低？就钱，钱科长他就能不往上就低？ 低了我吗？哎呀，你瞧他这进废的。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来考试。 哎呀，轮到你了 啊， 可得沉住气。 你放心吧， 我 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多好， 考官们很满意。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待业，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不在话下。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张嘴就来。 我说一句 我翻一句， 我有来言， 我有去语。 是这话 没问题。 我可说了， 您来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是，哎，绕口令啊。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能翻吗？ 没问题。 好。 黑虎 that's red grape that's not a puce。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这五斤塔嘛。 From some comes from West Berlin, so in China。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From North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in is built。 行啊， 这算什么呀？ 耶！接着来， 来吧。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们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们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们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们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们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们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 拜拜， 哎。 怎么意思？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你看我翻不出来呢。 哎，能翻你翻呢。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翻， 不就这几句吗？ 对了， 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arting social chain. From those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is built.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arting social chain. From those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is built. With 我得问问他。 哎。怎么还问问呢？ 我确实得问问他， 怎么回事？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什么？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钱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是啊，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是， 我得问问他。 问吗？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这话怎么讲？ 有一定的水平啊。啊， 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不好意思了， 大爷， 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你被录用了。 我 啊， 小鞋匠 录取了。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看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吗？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亲爱的，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真动了感情了。 我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 啊。 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您说。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对， 这不是美丽的传说，修鞋匠唱出了心中的歌，前科长按政策录用了我，梨没熟酒没喝，烟没抽一颗，早知道前科长这样正派呀，大前长不该要他八块多。哎来嗨嘿，哎来嗨嘿，哎嗨嗨，哎嗨呀呀呼，哎嗨嗨呀，后悔都没法说。Please let me man you a chance。 他又吆喝上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先生和于福生先生合说的《小鞋匠的奇遇》。今天我们用珍贵的采访录音和施先生的代表作来纪念这位深受广大听众观众喜爱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六点半咱们再见。 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九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驾名爵当地经销商。 小刘，刚买完新车，为啥还愁眉苦脸呢？ 哎，脚垫800，行车记录仪1000，贴膜4000，买完新车还要花好多钱。 买汽车用品上京东啊，倍儿便宜。车载电器、内饰美容，满199减100，满299减150。 京东。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农行掌上银行财通账户贵金属买卖功能了，无开户费，买卖点差低，规则简单，双向交易，价格涨跌均有机会获利，随时随地投资黄金、白银等多种贵金属。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十一黄金周，翠微邀您赏好物，即日至10月10日，翠微店、大成路店、百货类会员折上再享8.5折，牡丹园店、龙德店折上满200减40。这个十一来翠微赏美景、赏美食，更多精彩活动尽在翠微。